22:05:1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我要跟他抢着说啊，欢迎光临2018年5月9号周三晚上的第一时段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哎，对你跟这个人抢着说的时候，你仔细听听这是谁，是不是当年的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 哎，我有一个梦。我梦想，我有一个梦想，我的这个梦想就是我要做完我这个梦。好，那这当然这是我说的啊，这不是人马丁说的。刚才是来自 U2 乐队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et out of your own way， 从自己的路上滚开啊，就这意思，就是 不叫撤离吗？ 别挡你自己的道。 这首歌的开始哈，就会给人一种很有气势哈，音乐缓缓的，然后冲进你的耳朵， 对， 真的很像是我们这档节目哈，和第一档节目、上一档节目呢有一个隔离哈，有个分割线，当然了，海参就是最好的分割线，对吧？ 对，海参。 然后我们又来到了这个，从2007年7月16号就陪伴大家到现在的老节目啊，男左女右。 是。 今天晚上呢，我也是让叶谦非常独特的一个角度哈，照了一张照片。 我正在听第一首歌，给大家放的是不是？我要确认一下，是这首《Get Out of Your Own Way》。 对，然后嘞，你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就是每天晚上呢，除了我和叶谦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之外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外面有个导播间，也还有导播哈，在这里呢随时的守候各种情况哈。这么多年来，不管是男导播女导播啊，跟叶谦都非常的好啊。 仲老师今天是外面是仲老师 啊。对，但是他好像没有跟你什么呼应哈，就是明显感觉 不如女导播跟我呼应多是吧？ 不是很在乎你在说什么。当然这都不重要了，因为太熟悉太有默契了哈，也知道你还会再来，对不？所以不会说今天一定要把所有的情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可能很多晚上和我们互动的听友也是这个想法，哎，反正明儿还有呢，后跟你们互动不行啊，对吧？沉默来的互动不行吗？啊，所以我今天晚上不当红人了。 你今天晚上先数数最后到底多少条 天天的流程，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像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确实用一首老歌把大家的一些回忆，一些关于青春关于往事的东西哈，又带回到这个夜晚。我们的听友佩乖达宁儿，每次念他名字都觉得一点没有信心啊。 我觉得有一个药是皮炎平的达尔宁达尔宁酸，有点像你这个名字、啊、 是这样吗、充满回忆的一首老歌啊。是啊，这个入场的时候嘛，我习惯于让大家都找到一个一进来就发现，哎，这地儿我熟哎， 这是有仪仗队的仪式 吧， 是吧？ 是啊，这地儿好像挺亲切的啊，这个不是那种架高啊，这个格调和自己不吻合的，要的就是这种亲切感、熟悉感哈。 刚才也是非常熟悉感的一首歌曲，谁来翻唱罗大佑的当年的这首满满情怀的歌曲呢？是谁来 听出来了吗？ 我就感觉像什么哥哥妹妹啊之类的那样的。 佟大为， 佟大为啊， 这是一部电影当中的， 都非常校园、非常青春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很像是有过一些阅历哈，翻山越岭之后啊，开始感慨时光的时候，总会想起这首《光阴的故事》。此时此刻22:11啊，男左女右，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到了1557红啊， 157， 对，介于前两晚我努着努着出镜哈，也没什么太大的效应啊，与其这样不如今晚不洗头了哈，就让叶谦一个人 披着他的自来卷， 合着你是、 合着他的大戒指啊，一起跟大家冲一下更高的一个外场的留言量。 其实也我也没有正脸，你们大家别看我的面子，看咱们辛勤工作了十多年啊， 不止十多年， 都20年、比我们直播时间还长的外面那位导播大叔的面子啊，都来看看我们的照片。This time was never good enough, 'cause she was gonna see everything, and if you ever spoke of love,She just smiled and put you down, 'cause she was making other plans. She had a vision of light and sound. She said the neon on the river will light my way. And everything that we've been dreaming of will make it real one day. So save your money, pack your bagBetter run before we disappear. She took the train into the city, but you're still here. You hear a song that takes you back to some long forgotten night, and friends who said they had your back, but they just turned and ran and let you fightyou 乐队旋律就是那么的好记上口，第一遍就能让人跟着唱起来啊！像这首歌也是能，就是他们一边唱，你就一边能很轻松的就跟着哼唱起来。 哒哒滴哒滴 啊！这首歌曲叫做霓霓虹河，就是你如果游车河的话，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这都市里这充满霓虹灯的这种啊，这个这种感觉里边游车河的话，那你就会游历在什么地方呢？游历在一种充满霓虹灯的河里边啊！你游过车河，但是你没有游过霓虹灯河吗？ 你到底能不能好好介绍？不能的话，大家请看微博上我们的秋天暗示哈，以前经常给大家报歌名的秋天暗示， 那不行、啊， 你上线了啊！ 不行，那个解释的不对啊！这个还是要尊重原著写的是那样 对吧？大家去看一下歌名就行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翻译有很多种角度嘛，对吧？有很多种理解和角度。以往很多朋友可能在晚上听到某一首歌，很想知道歌名，但是可能自己已经躺在被窝里啊，或者在外面遛狗啊， 不过 他没有办法 来记住。这个技术呢，他这个文艺就文艺在，他能把各种这个英文的歌的那个名字呢，翻译的更具他自己的这种诗情画意啊，他可以把这个想象成什么呢？叫做江上或者是河星霓虹灯这种感觉啊，这是非常有诗意的这样的感觉。 嗯，大家可以自己去理解一下哈。时间到了这会儿了哈，没什么求红的人啊，是不是都在看照片呢？我也在这样想哈。这个照片的角度呢，其实就是每个晚上我们向前方所能望到的角度哈。叶谦站的位置呢，其实就是我坐的位置，他一会儿呢就切开了哈。 你只要再往远处望一望，就有一个大叔，我们的大哥啊，郑大哥就在远处。 对，这十多年中哈，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记得刚才我们俩说，在早年间呢，有时候可能导播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很累啊，我们就会说，哎，那您可以休息，您可以把灯关一下。然后也有过那样的日子，就是外面是漆黑的，对吧？ 那是我们的那个女导播，我记得是特别清楚的。 对，就是有时候会身体不舒服啊等等，但是很少哈，他们也都是非常认真，非常辛苦的陪伴着我们。每当到24点快到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接班。所以在这座城市，甚至在祖国各地哈，都有很多在夜晚上班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下班的人，比如说 Fantasy 大飞 下班回家的路上，等车中打卡，谢谢你们。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曲了，虽然是一首新歌。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 到青春将就，以为我会改变，变得更懂爱情，最后我们变成爱了很久的朋友。傻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来自黑笔田馥甄演唱的《爱了很久的朋友》， 这是没胆表白呀、啊，是吧？ 这一说就是没看那部电影 啊， 就是这首歌呢也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出现的哈，也是刘若英的第一部做导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当中的《爱了很久的朋友》。 嗯， 的的确确哈，两个人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的。现在我还不想剧透哈，因为4月28号上映，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 哎，剧透不怕啊！ 我最烦有人剧透了。 哎，你既然说到剧透，待会儿第二时段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剧透的笑话啊， 跟韩梅有关系的。 嗯，你可以这么猜想。 他事儿事儿的，谁的事儿都参与的。 现在还没出来的这个事情，我不跟你剧透这些，但是我跟你讲一个剧透的笑话。 好吧。但是在此之前呢，我真的很想挑选出今天晚上的红人，居然没有。 没有啊， 1557红怎么了？这个数字不好吗？ 就周三嘛，你看看现在到现在了43条。 哎呀， 要换要换要换、 哎、 要换啊， 看来不看你的正脸不行是吗？大家都还是想看你的正脸。 Blog Boy JB 和 Drake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Look Alive。 901 Shelby Drive Look Alive Look AliveCame up on this side, now they on the other side. Oh well, them dawg, we gon' see how hard they ride. I get racks to go outside, and I split it with the guys. We up on the other side, that then like we tied. I been gone since like July, that then like I died. They won't be expecting when Kappa go to slide. Cause I told them that we put that behind us, but I lied. Ayy, ayy, look who I'm around, man. If I fucked up, I'ma be downtown, man.To the edge, so it really ain't my mother's fault, man. I'm not to blame, man. This industry is cutthroat. I'm not the same, man. And I can let you check the tag. Now I'm rocking name brand. I'm only chasing after bags. Now I got a game plan, and I'm out here with the whoop. 700 3i5s. Look alive, look alive. Came up on this side, now they on the other side. Oh well, them dawg, we gon' see how hard they ride. I get racks to go outside.I spit it with the guys. We up on the other side. That then like we tied. I been gone since late July. That then like I died. They won't be expecting when Kappa go to slide. Cause I told them that we put that behind us. But I just come through. You and you. I'ma get the money. Trizzy get the loot. Pull up with that Draco. Play with Drake and I'ma shoot. My weapon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由张钧甯、张翰联袂主演的都市纯爱剧《温暖的弦》正在湖南卫视热播。这部剧讲述了一段长达10年的爱情故事，播出仅一周的时间，女主角张钧甯的微博粉丝数增长了近20万，足见热度不一般。近日由杨颖、邓伦主演的电视剧《我的真朋友》在上海开机，出品人、总制片人贾一群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的真朋友的故事和情感都非常的真实接地气，影像风格温暖文艺。该剧聚焦了当下都市人租房、卖房和买房的现实问题，通过一个个关于房子与家的故事，见证了家庭冷暖和社会百态，感悟出人性的真善美。在第14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发布了涵盖青春国漫与少儿动画两大板块在内的数十个重磅 IP， 乌龙院之火宝传奇、舒克和贝塔等传统动漫 IP 宣布重启。电影《孩子》将于周6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厅影院放映。达内兄弟的金棕榈大奖影片《孩子》以冷静旁观的摄影姿态，记录着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场景和精神困境。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青丝雀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2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9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嗯， 红人终于挑选出来了。 是，挑选的同时呢，刚才我说的43条又翻番了，83条了。 而且呢，这位红人呢，我觉得就像是男左女右的救援队一样，就是每当听到这档节目已经走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时，我们总会有一些不管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冒出来的朋友。 好， 这位朋友就是在国外收听节目啊， 国外 啊，具体哪个国家我现在还不得而知，他名字很长，我们就叫他雨天好了。 对， Rainy Day， Rainy Day MDS， 他说丽我求红，听好了，我是从奥运会志愿者的时候，就是2008年的时候，躺在宿舍里听你们，出国后到处找网络资源收听，恰好这几年 APP 越做越好了，所以我又有机会可以听到男左女右了。哎，叶谦来翻译一下这句话，怀念你们3033的片花， 怀念我们3033的片花。你这得让我想一下，3033的片花是哪一个片花？ 你真的没有秒懂吗？ 30至33的片花呗。对啊，就 是我们 30岁和33岁的片花呗， 就是我们刚开始的第一次的片花喽。就是我是韩丽， 你又喊丽30岁，然后你也喊了一嗓子。 嗯，叶谦33岁。 对，这是我当初做这档晚间节目出发的时候哈，在片花里的设计。如今如果我们再喊一下的话， 40岁、43岁、41岁、44岁、42岁、45岁什么的，就这么一点一点往上走，看看走到哪年啊？ 就是40岁的我和。他已经过完生日了哈， 对，44岁的 我。哎，其实我就说自己41得了啊，因为女生嘛哈， 你也还有几个月嘛， 对对，女生老是愿意把自己的年龄往这个没过生日嘛，就按这个虚岁算是吧， 11年过去了嘛。 但男人呢，就还往这个大一点哈，觉得自己这个成熟一些。总之，当年的奔四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奔五的我们了。还能够再遇到当年的你们，好开心呐、啊！ 你们也是为人父母的都比较居多了，成家立业，为人父母，这些我们都看到了，特别高兴的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人长起来。 对，所以今天晚上拜托你在你所在的国家里哈，透过互联网， 你所在的那个国家里吧， 所在的国家里，透过互联网来为祖国的一档节目担当红人。如梦白莲在这个时候呢，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我是来听冷笑话和暖文章的。 啊，这个关于剧透啊，我想起当年啊，多毛利斯啊，欠欠的啊，哎，特高兴的啊，哎，过来以后呢，跟小宝说， 咋？小宝，我刚看完《复仇者联盟三》，要不要给你透露点信息？ 小宝呢？也是根本就不就是来者不拒那种，你来吧，有嘛了不起的，我跟你说，我对于这个剧透这种事情我一概都是来者不拒，嘿嘿，随便你透，你随便说怎么回事。 那你听话啊，我看到你女朋友跟别人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咋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he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ride the vibr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At times I wonder why I fool with you, but this is new to me.This is new to you initially. I didn't wanna fall, but you gathered my attention. It was all for you. So don't take advantage. Don't leave my heart damaged. I understand that things go a little bit better when you plan it. Oh, so won't you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he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ride the vibr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I don't wanna fall in love off of some sweet, so let's get personal. I got a lot of cool spots that we can go. Tell me what's the move and I got you. I'm only acting like this cause I like you.Just give me the vibe to slide in. Oh, I might make you mine by the night then.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he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ride the vibr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Ride, come and vibe with me tonight.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Ride, come and vibe with me tonight.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Nothing else but you.Don't. 多毛黎斯真的朋友多吗？ 反正最后小宝那个女朋友吹掉了呀，走掉了。不要啊，这种遇人不淑嘛，走人走得远远的，正好。 哎，真是让人觉得好无语的一个冷笑话吧哈！但愿这样的事情在你的生活里不要发生哈。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不是很多朋友就等着听冷笑话暖文章然后睡觉吗？ 好。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世界正在悄悄奖励那些厚道的人。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出了名的爱占便宜，出门骑个共享单车，他会让你帮忙扫一扫，到食堂吃顿午餐，他也让你帮忙刷一刷，甚至自己叫的外卖也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你帮他付钱。记得有一次他在网上买了东西，快递送到之后让他付59元，他又说自己没带钱，向一个同事借钱付了快递费，可是后来他并没有主动还，人家也不好意思问他要，于是呢他就心安理得地忘记了。其实他每次占便宜的金额都不大，只是常常如此，时间久了大家也就看清了他的人品。前段时间他因为工作表现太差，领导决定对他做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没有一个人替他说好话。如果一个人对你有意见，那可能是个人恩怨，可是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和你亲近，那你就要反思一下自身的问题了。不久之后他被辞退了，走的那天没有人送他，也没有人和他说再见。后来听人说他抱怨同事们落井下石，但是他平时的所作所为其实早就注定了今天的结局。你为人越算计越容易栽跟头，你越是给别人挖坑，你自己越容易掉进坑里。那些想方设法贪便宜的人最终都会吃大亏。有位朋友在卖水果，他的生意可是越做越好，他的水果不是最顶级的，价格也不是最便宜的，但就是有很多老顾客自愿帮他介绍新顾客。因为有的摊主卖水果喜欢偷斤少两，尤其是对上了年纪花了眼睛反应迟钝的老年人，可是这位朋友从不干这样的事儿，哪怕是面对不实诚的小朋友，他也绝不多收一分钱，少给一个果。一次葱好的事情他绝对不干，卖8元一斤的葡萄和卖5元一斤的葡萄一定会分得很清楚，可是有的摊主却总是想把卖5元的葡萄混在卖8元的葡萄里卖。刚开始的时候其他摊主都觉得这位朋友很傻，可是其实谁都不傻，有的人做的是一锤子买卖，敲你一棒是一棒，可被骗过的人通常不会再主动再给你第二次骗他的机会，而有的人却做的是长久生意，也许第一次你没有发现他的优势在哪里，但时间长了你终会识别出真伪好坏。有的人因为狡猾挣得了一时的便宜，可是有的人却因为厚道挣得了源源不断的好运气。其实无论是什么职业，真正受人敬仰的，让人尊重的，能够走得更远的，一定是厚道的人。在生活中厚道的人看似很傻，其实是真聪明，看似糊涂其实最清醒，看似最没前途其实往往前途无量。我们都喜欢跟厚道的人打交道， 无论是朋友爱人还是街坊邻里，一个厚道的人自身就带了三分的福气。往往人缘最好的人最容易引来好运气，而能得到贵人扶持的人也往往都是厚道的人。厚道看似是吃亏让步，其实是为自己增光添彩。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斤斤计较、老谋深算的人待在一起，而为人厚道，越是大度宽容、礼让谦逊，越容易让人主动地让利于他。因为人人都知道，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自己永远也不会吃亏，而更多的会是互惠互利的结局。所以，你看，世界正在悄悄奖励那些厚道的人。所以，让我们共勉，一起做个厚道的人吧。李健的歌声，你一言我一语啊，真的是在这样的一篇短文章之后，我们分享了也是一个很厚道的歌手演唱的歌哈。厚道这件事情呢，是你越接触的人多了以后，你越能够感受得到的一种你喜欢的人的类型。 嗯，厚道是一种福报，应该他就是本身他说话还有 他的那个圆融性啊，他是肯定是与生俱来的一些东西帮助他成为后来更有人情更那个情商更高的这种人、嗯、他这个福报不够的人真的是他自己意识不到，说话行事都是怎么说呢，都是他根本意识不到他已经丧失了失去了这次机会，他已经得罪了很多很多方方面面。 对，这也是有些人总会抱怨我为什么那么倒霉啊，怎么这个所有的好事儿都在别人身上啊。 是， 其实当你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也是该自省的时刻哈。今天晚上这篇文章希望大家读完之后都有所哈顿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努力做一个厚道的人，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气场，对吗？ 还有就是如果以后有了孩子的话，你们也一定要知道教他，知道如何教他们做一个稍微忠厚一些的人，不要就是什么东西都为了利己而拔尖， 嗯， 或者是那会在今后的道路上可能会毁掉他们很多东西，因为他们只在图眼前这一点点利己之意的时候，那就会变得不厚道。 对，虽然他们现在还小，但是潜移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晚上这位红人Running Day MDS， 他现在是在美国，那应该就是在上午的时间，因为和我们刚好是黑白颠倒嘛，他在听节目当红人，那你必须要和我们一起24点哈，在你那里应该是中午饭的时间， 是 一起啊，我们今天共同度过北京时间5月9号周三晚上的男左女右。那现在呢 再听一首小孩子给你们唱的歌曲啊，虽然美国 我以为让小韩给你唱首歌呢， 小美国现在跟现在有时差，而且美国各个州跟北京的时差还不一样 啊，对啊， 面大到自己都有时差，所以但是孩子的歌声应该是永远都能围绕在大家的耳边， 有共鸣感的。 是，但是这里还是大人唱的比较多啊，小孩只是边边角角料。 大人明明在说嘛， 是大人在说，小孩来唱啊。 第30段节。What else should I carry for you? I care for you, but in the heads right now, I wish that I could say I'm proud. I'm sorry that I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 All these voices in my head get loud. I wish that I could shut them out. I'm sorry that I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 Yeah.You don't wanna make this work, you just wanna make this worse. Want me to listen to you, but you don't ever hear my words. You don't wanna know my hurt yet, let me guess. You want an apology, probably. How can we keep going at a rate like this? We can't, so I guess I'm gonna have to leave. Please don't come after me, I just wanna be alone right now. I don't really wanna think at all, go ahead, just drink it all. Won't know you're gonna call tomorrow, like nothing's wrong. Ain't that what you always do? I feel like every time I talk to you, you're in an awful mood. What else can I offer you? There's nothing left right now, I give it all to you. On the edge right now, I wish that I could say I'm proud. I'm sorry that I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 All these voices in my head get loud. I wish that I could shut them out. I'm sorry that I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 Yeah.Don't talk down to me, that's not gonna work now. Packed all my clothes and I moved out. I don't even wanna go to your house. Every time I sit on that couch, I feel like you lecture me. Eventually, I bet that we could've made this work and probably would've figured things out. But I...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坚守》，李杜作词，孟庆云作曲，金婷婷演唱。 风里来，雨里去，长夜里不停留，跋山涉水为谁续写春

动态 video 是我们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啊， 对， 都不是今年，都不是去年的事情了，也 是的，从2018年开始的周三我们就不拍了， 对。 可是呢，今天晚上有一位听友，咦，是美颜啊，他说我想看动态的 video 啊， 美瞪你， 哎，你看，你听完他这句话之后想接这个是吗？ 对， 我想接的那句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哈。母亲特别愿意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可能要吃什么东西，上饭桌，怎么没有那什么呀？母亲们就会跟我们说一句话：没啥要啥，是不是、啊？没啥要啥。 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你丽姐呀，实在是她羞于再出镜。 我不是这意思。 动起来的，尤其是不想再干。 动态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在外面，他可能不太方便听声音，或者是流量。 啊。 我是觉得大家要耗费更多的东西。我也关注了以前，每当周三 video 夜的时候，评论量非常少，基本上就没人愿意点开看。 对。 而且你说你我等你等啊，这个奔五的人。我们还需要靠脸来给自己争人气吗？ 反正是给自己找的理由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怕大家在外面流量会费，然后没有时间跟那个安全的位置来仔细观看动图。 啊、看了一天各种什么抖音啊，各种什么小视频啊， 是 你说还看我们这有啥意思啊？我们是愿意让大家来听我们的，好了， 行啊，这倒也行。Ram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Backing， 这什么意思呢？ 你嘴还能张再大点吗？ 哎，你说对了，这个为什么要张大嘴说这话？因为这正在做这动作的时候是能张多大嘴张多大嘴，叫做犬吠。 I got a dick from my head to my feet, that's Nike, and that's pricey. You see them guys over there, they ain't like me. I got a Portuguese thing, not wifey. She said my temper's tiny. I got two different roles like Miley. You hit me up, that's unlikely. But I walked in a rave with a fresh trim, sharing my Colgate teeth. Yeah, they're looking at me, saying, can I get a pic with a gram? Just like AJT, no wonder they hate on me.Cause I'm making these and you see these clothes. Yeah, I get it for free. I might lay my ting from barking. 7 a.m. in the morning. She's calling, I'm yawning. She's jarring, no stalling. I might link my ting from barking. 7 a.m. in the morning. She's calling, I'm yawning. She's jarring, no stalling. I might link my ting from barking. 7 a.m. in the morning. She's calling, I'm yawning. She's jarring, no stalling. I might link my ting from barking. 7 a.m. in the morning. She's calling, I'm yawning. She's jarring, no stalling. Many guys, many, many, many guys hate me and it's true. Too bad I just stunt with you. Too bad I don't look like you. Like many, many, many guys, yeah, hate me and it's true. Too bad I just stunt on you. Like too bad I might link my ting from barking. 7 a.m. in the morning. She's calling, I'm yawning. She's jarring, no stalling. I might link my ting from barking. 7 a.m. in the morning. She's calling, I'm yawning. She's jarring, no stalling. I might link my ting from barking. 7 a.m. in the morning.She's calling, I'm yawning. She's jarring, no stalling. I might link my ting from barking. 7 a.m. in the morning. She's calling, I'm yawning. I'm yawning.

plans we should have made。 不小心又把一天走成一年。 窗再等一张脸，下一次再见女人要等好多年，爱让我们真心几遍。 把这首歌送给今天在美国担当红人的我们的朋友 Running Day， 而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天天年年啊，都愿你开开心心。 他还是没跟大家解释解释他为什么叫 MDS 呢啊，现在我看跟大家聊天也没说自己为什么叫 MDS， 只是前面 你怎么问那么多呢？ 我也要了解了解红人为什么他的大写是缩写的 MDS 嘛？ 有可能是他的中文的名字的缩写哈。 那可猜得大了，那可。 看来你对红人很感兴趣是吧？ 没有啊，我就是在想 MSD 是一个什么药品啊？什么 MDS？ 来，快到这里来满足一下奔五的二娃老妇的好奇心哈，告诉他为什么你的这个名字后面会有这样三个字母的缩写呢？ 一般上报上名了，一般会报上名来。 好消息啊，今天晚上的留言量哈，23:20的时候达到了144条 啊，这已经很少了，第30段了才100多条，你想想 明儿我还不找啊。 哎，每况愈下。 对 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Ripter。 You came to take me away so close, I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六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入夜之后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由于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减弱，空气扩散条件也有所转差。明天的天空没有前两天透亮，气温比今天略有回落，当然大部分时间依然比较适宜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级转3-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FM 974，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时间23:32:36，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周三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嗯，23:32:47，你刚才有什么未说完的话吗？ 没有，今天的红人也就这样 ，Running Day and DS 啊，他在回复这个 You。景海吧，叫又景海的这个里边也没说他为什么叫 MD， 人家就不想回复这事儿，人家都告诉你在哪儿了，现在是早上10:28， 嗯， 就他在这地儿，我反正不知道是哪 里，伊利诺斯啊， 哦， 然后早上10:28呀， 哦，这个字母我没有看出来哈。但是人家就不想回答你 MDS 是什么， 你一会儿人家会说。 我跟你讲啊，这真的是一个你必须要慢慢的渐渐的哈要接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问过2-3遍对方还是没有给你正面答复的问题，就是对方不想回答你。 嗯， 尤其在搞对象的时候， 看看今天是不是红人不想也不想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吧。好，这个歌的名字叫做 Buff Daddy， 来自 J House。 哎呀，回答你了，回答你了，回答你了，好消息呢！ 所以我说，人家的心没你这份心毒，知道吧？ 他说，其实就是我一家人的意思。 Mom, Dad, Sister。 哎，他有一个妹妹哈。 Keep your eyes peeled, I'm lurking. When you hear the bad line booming, you know the money had me riding brutal. Now they see me and say, Boof daddy, boof daddy. Everywhere I go, they say, Boof daddy, boof daddy. In the ends, I'm the boof daddy, boof daddy. You're done now, you're done now. Pull thinks I'm tremendous. Dress code horrendous, making six-figure moves. We got different agendas. This my house, don't wear your crepes on my carpet. Life of a misfit, broke forfeit. Four-figure outfit, three-course meal. I put my money where my mouth is. No two ways about it, let one doubt it. 20 in a mattress, couldn't match this. This is just practice. Oh, now I'm getting paid, did I mention? They never used to pay no attention. Nowadays I hate the attention. Nah, let me be honest, I love it. Spent yesterday's profit and think nothing of it. I know one thing for certain. You better keep your eyes peeled, I'm lurking. Cause I told the city in Addison Lee. And if I pull up, then it's curtain. I ain't had a good night's sleep since God knows when. Keep your eyes peeled, I'm lurking. When you hear the bad line booming, you know that money had me riding brutal. Now they see me and say, poof daddy, poof daddy. Everywhere I go, they say, poof daddy, poof daddy. Hit the ends, I'm the poof daddy, poof daddy. You're done now, you're done now. I'm the booth daddy, baby, take a look at me. And if this whip gets spun, they'll throw the book at me. And the man, I'm going cracking again. And the man, I'm going cracking again. Probation, I'm chilling overseas. Everything's different cause I'm free. Button down shirt, make your missus wanna pre. Don't worry, there's plenty more fishes in the sea. It's okay, my brother, no way they're badder. Dolce & Gabbana, man, I clean up nice. Make everybody spectate. I'm just playing chess with my best mate. Did you buy checkmate? I know one thing for certain. You better keep your eyes peeled, I'm lurking. Cause I tore the city in Addison Lee. And if I pull up, then it's curtain. I ain't had a good night's sleep since God knows when. Keep your eyes peeled, I'm lurking. When you hear the bad line booming, you know the money had me riding brutal. Now they see me and say, poof daddy, poof daddy. Everywhere I go, they say, poof daddy, poof daddy. In the ends, I'm the poof daddy, poof daddy. You're done now, you're done now. And the man, I'm going cracking again. And the man, I'm going cracking again. And I'm going cracking again. And the man, I'm going cracking again.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其实很简单，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

尤其是在美国收听哈，现在是应该也是他上班的这个时间哈。 来自 Kiko 和 Elika 这首歌曲叫做 Baby。 对，除了你之外呢，我们也有很多听友哈，对于这位红人在美国干什么呀？ 大学教书啊。 七大姑八的一见面哈。 对。 多大了？干什么呢？ 这个能在大学教书，您 厉害。 对，已经是怎么说，能有闲情逸致啊，然后还听一听北京的一段广播，真是占用您的时间了。 对，一档这个本科水平的两个主持人的广播哈，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怀。我的好朋友也是在国外教书啊，我不知道你是在教哪一门的，但是我觉得能做这一行哈，能是，你想想，肯定是用那个他国语言在教别国的人，在这个某个领域里哈， 或者是用利用自己会多国语言来那个教学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你在这个十年多的时光里哈，在那里生活得很好，有空也回家乡看看啊，祖国可好了， 你常回来， 好吃的东西真的。这个点我们男左女右有原则的哈，晚上不聊吃， 别说了，别说了，尤其你对今天的 只要聊就聊素食。 对，尤其你对今天的红人其实有点残忍了哈，要是让他想起来， 在美国吧，倒是也是有很多中餐馆，现在火锅都遍地是呢。 你这么一说，明天他非去大华超市叮铃咣啷往家里拎东西不可。我跟你说， 但是有些味道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甚至做菜也是一样哈，真的只有在本地的，他那个味道呢才更独特。 除非你已经习惯了当地的这个水土跟食物，然后你也不太想什么。 我很少听到有 别说了， 出国多年以后还说，哎，我就还是真的觉得，我适应了国外的这个饮食，我觉得很好吃。多半哈，就永远不会就是对于中国美食说出，我现在不太想吃中餐，不可能。 吃饭人家用不了一小时，人家用半小时都算时间长的，咱们这儿呢，一小时算时间短的，因为咱们这儿实在是太多了，这个 品种多丰富啊， 对，所以咱们用在吃饭跟在吃饭的上的时间简直真的太多了，要不然的话干嘛说咱们生意啊还有很多事儿都是在饭桌上谈成的呢，这是一个国情， 就这点火锅店很多呢，都开着呢。 说那一刻能将人看得更透彻，你如此独特，却值得维护的幸福，犹如枫叶做的风铃，你离开它不好轻易，造成光影把这风景转移，你随花群摆出枫叶做的风铃，演习着对你的欢迎，当风钻进你看过的衣领， You're always on my mindYou're always on the line, oh, oh, oh. Girl, 你应该记得那情意功课，为你摘的一夜不舍你要守着，这纷乱世界谁能更懂我们呢，就是彼此了，值得维护的幸福，犹如枫叶做的风铃，你离开它不好轻易，造成光影把这风景转移，你随花群摆出枫叶做的风铃，演习着对你的欢迎，当风钻进你靠过的衣领， You're always on my mindI'm not sure. 早晨光影，把这风景追影你随花裙，搬出风衣做的风铃，演习着对你的欢迎，当风钻进你看过的衣领，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I don't wanna sort in. I don't wanna. I don't wanna dead no beef. I don't wanna sort it out. I don't wanna hear no words. I don't wanna talk it out. I don't wanna dead no beef. I don't wanna sort it out. I don't wanna hear no words.I don't wanna talk it out.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the ins and outs, but in my bank more money goes in and outs. I had to allow the beating, allow the beating. If I touch you, I bet you my house gets raided. I'm with some dumb youths that will blaze for custom. They won't raise dare you, but they will raise the something. And I like my car with the roof off. I like my girl with the boot on. But sometimes I'm with the dirtiest girls, cause those are the easy ones. But too bad they only see me once, cause you one night them.Wonder why we don't like them. All this money I spend, cause I'm I don't wanna dead no beef. I don't wanna sort it out. I don't wanna hear no words. I don't wanna talk it out. I don't wanna dead no beef. I don't wanna sort it out. I don't wanna hear no words. Cause I'm self-made, self-paid. Girls wanna phone for a friendOver and over again,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Self-made, self-paid. Girls wanna phone for a friend.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Not again all my days. Another gal with a sly ways. And why's this girl moving sideways? Every time my iPhone pings, she's looking at it sideways. I need a girl that rubs back and gives massages. Not a girl that backchats and sends messages. Saying she hates me then loves me.Say feed them to me. Yo, walking a party standard. Where's your army? Where's your man them? On Insta, sitting in a mad whip. In traffic, man, I'm looking like a catfish. Fake use, plastic. Stop acting, man, I'm all average. My girl got a body bombastic. Elastic, call her Mrs. Fantastic. Like, oh, pull up in a car, I cruise. Hopped out, cool, nice move.Why she wanna know when I said I'm with the stars? She just turned around and she said, who? To go home with us, that's standard. She wanna roll with us, that's standard. Digging, getting paid, that's standard. It's more one day, that's bangers. I don't wanna dead no beef. I don't wanna sort it out. I don't wanna hear no words. I don't wanna talk it out. I don't wanna dead no beef.I don't wanna sort it out. I don't wanna hear no words. I don't wanna talk it out. 听着这首歌呢，在之前我们不是说过中国美食的话题吗？ 啊、 然后我们的红人 Running Day 就说到了，哎，这个周末我就回国要过暑假了， 行， 我一定吃个够。 对， 你们刚才一说，我就已经要流口水了。 基本都是这样的，嗯， 好像从国外回来的朋友第一顿都想吃辣的。 人呢在那儿 火锅走一圈， 在那儿比较高档的奢侈的副食是、啊、是那个某某妈的。辣酱知道吗、 哦、 你人手一罐这个就 OK 的 下饭哈， 哎，暂时能解馋的啊。 但是它跟热气腾腾的火锅啊、串儿串啊、麻辣烫啊等等比起来，烤鸭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辅食调味酱还是要做好的，做好准备的。 所以欢迎回国，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啊、有很好的胃口，有很好的睡眠，有很好的心情。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因为我们这位红人呢是在 美国收听节目哈， 是，谢谢， 然后又很喜欢听孙燕姿的歌，所以最后呢，我们加赠一首孙燕姿的歌曲， 加赠一首啊，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同类》。我相信喜欢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大家，我们一定都是同类，对吧？ 好， 所以才会彼此有默契，有了解对方的各种点，这是特别美妙的哈。 好了，这个 Rainy 老师等你回国好好解解馋啊。 晚安。 晚安。 路边的座位他空着在等谁，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风停了又吹，我忽然想起谁，天亮了又黑，我过了好几岁，心暖了又灰，世界有时候孤单得很，需要另一个同类，爱收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空中